500指數報3502點，升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34，瑞士法郎0.91，加元1.312，人民幣6.747，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18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17美元，卖出1923.27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喺晚上10点，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喺香港以南大约470公里，即系喺北纬18.1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在晚上8:30至9:30，天文台錄得橫瀾島最高持續風速是每小時50公里，最高陣風是每小時55公里。天氣的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東至東北風，明天風勢進一步增強，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明天雨勢漸轉頻密和有雷暴，氣温介乎24至28度，展望星期三風勢仍然頗大，初時有大雨和狂風，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湧浪，稍後雨勢減弱，隨後幾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2%。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我黄天怡， 我方子豪， 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吓，你哋都走？ 唔系，你听埋先啦。我哋决定一齐离开。 咁都仲唔系走？ 你听埋先，我哋决定一齐嚟 开新节目。 10月19日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我终于都摄到入嚟啦。 我要买起重机， 买架跑车俾你好冇？ 我要买起重机， 买够两架跑车俾你好 冇？我要买起重机啊！ 嗨，小姐小姐，我呢个 sales 话你听啦，如果你要买起重机咧，你要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呢啲机械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噶噃。 我会请司机。 哎呀，唔系请司机咁简单噶，因为每一次咧你出车嘅时候啊，都要揾合资格嘅人咧去检查一次噶。 嗱，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运安全要清楚，做足检查稳格妥。 龙虎榜盘州精选， 跌落沟渠，第一时间要向上望。 陪着我在沟渠，一吻就吻在解冻的沟渠，未能未能告别，我们春醉春酿茶艺，冬仰望有星星，我们已星星躺在沟渠，美丽丽世代抛弃别回去，未能。 的新作品创作灵感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位诗人的名言，讲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遇上不顺心的，就好像跌落沟渠一样，但是总有人懂得抬头望，望见星星，望见希望。 陪着我在沟渠， 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由 George Young、CM Groovy， 监制 CM Groovy 加上冯咏琪。今个礼拜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泳儿偷渠唱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彭晴啊。 哇，呢、這个中女杀很大噶喎、啊。 咁你以后自己醒醒啲啦。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Nell Nell。庄安怡、莫莉，敏感时刻。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ll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好，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啊，直播室入面咧有敏大人啦，有 Kitty 啦，仲有我莫莉。 Hi, hello， hi， 头先都听到一个嘅宣传声，大家都听得出咧，就系、是、咧、啊、Kitty 都已经要升噶啦， 系佢升上神台兼升上神光啦、啊， 系啦， 都系调啦，唔系升啦， 升噶啦， 升升跌跌吓，每一日都唔同嘅。咁啊，升嘅意思就真系早咗嘅意思啦。我想真的回到去朝头早啦，但是其实之前我都是晨光落嚟噶嘛，系啦，即系落翻嚟夜晚咁样，所以不过 系咩？隔咗敏感之前系直接系晨光咁， 系啊， 系、啊， 所以 所以点解要调嚟调去？ 喂，晨光之前你都系去翻呢个时段噶、 哦，咩 三八八放题嘛？ 夜晚，咦又係喎、 哦，你永遠都離開呢兩個時段 嘅。唔係三百八放題，三百八放題之後咧，就仲有家有外寵嘅，不過都係夜晚，都係呢啲十點嘅時間。 係啊， 即係其實可能我同呢兩個時間都好有緣啦，即係夜晚嘅十點。 十下十下咯， 你十下十下，同埋朝頭早嘅十下十下咁樣咯。咁係咯，咁有啲唔捨得嘅，不過都我又覺得即係。大家都會更好嘅，係啦，即係因為係啦，頭先聲大家有聽到啦，彭晴又會加入啦，咁啊，敏大人你又有莫莉照顧你啦， 係 咁 邊個照顧知邊個都未知， 我都應唔出聲，明明敏大人照顧我，點解你調翻轉講？ 莫莉而家就學下照顧， 唔係大家互相照顧，唔係同埋我哋本身都互相照顧嘛，咁所以又唔係一件好大嘅事情，再加上我又覺得我住得咁近咧，即係我有咩事情突然之間想落嚟見你哋嘅時候，即係可能整嗰啲糯米糍啊，或者焗嗰啲蛋糕啊，咁我都好快可以見到你哋嘛。 但係你翻晨光要幾點鐘瞓啊？ 哇！以前就真係早喎，以前如果我翻六點嘅時候咧，我一開頭係試過十點鐘瞓嘅。 嗯，咁點嚟探我哋？ 都好趕嘅， 啱啱嚟完之後埋周擺低糯米糍，跟住 走，寫咗紙條，糯米糍你走得 啦。紙條喺度。 但係後來咧做咗一排之後咧，都冇咁乖啊，因為真係瞓唔著啦。一來，二來就慢慢你。即係你有少少生活嘅話咧，啲時間都會褪，咁可能真係十一點鐘咁咯。咁我嗰陣時就最早要四點幾起身啦。不過而家近咗啲翻公司咧，就可以晏啲起身咯。或者我唔使翻六點咧， 五點半先起身。 半先起身都仲 OK。 系啊，咁我都要调节下自己嘅呢个作息时间。 我成日以为咧，你系做即系晨光啦，耐咗一段日子嘅时候，反而先会越嚟越早瞓，因为你已经开始攰啊嘛，个人。 因为佢嗰个早咧唔系一般嘅早啊，我觉得系。好恐怖嘅早啊！即系你话，譬如七八点咁样，或者八点零先翻工嗰啲，即系好多上班要做嗰啲时间咧，可能你真系会习惯到。不过其实冇噶，你香港人咁多夜生活，或者你约个朋友食餐饭咁样，都已经冇可能赶得切啦。你又要冲凉，又要洗头，咁你可能又要准备啲嘢。 吞早晒啲朋友食饭咯。 咁其实冇人陪到你咯。 有啲朋友真系 即系未放工啊嘛， 即系先放到噶嘛。 系啊，咁但系佢嗰个早咧，真系四点几起身嘅时候，你 系 会。 麵包師傅先會咁早起身嘅， 係啊，麵包師傅或者煮粥嗰啲， 或者好似我咁根本未瞓。 咦，敏達人又可以調翻轉，朝頭早擺低個糯米糍俾 Kitty 啊！可能聽到我同你講早晨、啊， 第時我朝頭早擺低個糯米糍俾你咯。 可能都係咁啊。 係啊，咁啊，係咯，即係我都希望大家都非常之好啦。之後都 係咁，我哋其實咧，而家咧都仲有四日可以見嘅，計埋今日仲有五日嘅。 係啊，所以嗰啲。懒感性嘅说话都系留翻最尾嗰先，我因为而家讲咗之后都唔知 你留翻礼拜五讲啊， 系啊， 你扎家都要喊下啊嘛， 系咯、 啊，我都 林子维走嗰阵佢都入扎家医喊， 佢都有喊啊。 系咯，我 唔知佢记得我啊，真系。 唔、哦、不过我睇得出佢真 系好 似喺机场 嗰啲咧， 分别啦咁样。 系啊， 系 系。 咁啊，之后以下落嚟呢首歌就系 Kitty 拣嘅。 系啊， 系咪每日你都会拣一首歌俾我哋啊？ 系啊， 你星期五可唔可以千祈唔好播啊Last Song for You 嗰啲咧？ 我尽量唔好咁离愁别绪嘅，因为我觉得呢个都系。即系冇啊！咁呢啲系不变嘅定律嚟噶嘛？即系正所谓嗰个叫咩话？变幻原是永恒，系咪？咁所以咧，我都系用一个比较乐观嘅情绪，系啦。咁同埋，我觉得我哋系会有余永固咁，所以呢样嘢即系最紧要嘅嘢，我都好 confirm 嘅时候，我冇乜嘢好担忧啦。我拣咗呢一首咧，就系洪卓立嘅《难以取替》。 若旧有记忆，不可以用眼镜拍低。随时代变迁，快乐流逝，并没有什么好比友情难以取替。从无惧岁月每分钟的洗礼。想当日落堂游玩散心，来扮过怪兽大战超人。当出现问题承认有份维护我，你亦至少不斗争。人人攀得多高，求抽身可保，大概生活也很苦恼。当发现再没有办法尽诉，是友情才最好。若旧有记忆，不可以用眼镜拍低。随时代变迁，快乐流逝，并没有什么好比友情难以取替。从无惧岁月每分钟的洗礼。心得多，成长的家伙，逐处洒落也都不错。是盼着昨日你共我度过，让美梦圆最初。若旧有记忆，不可以用眼镜拍低。随时代变迁，快乐流逝，并没有什么。难以取替，从无惧岁月每分钟的洗礼。或你我逐渐消失气力，动作降低，潜移默化将印象流逝，并没有心。取替才 这段友好一生一世，谁人为有伴献出不会去计。 Kitty 在今天送给我们的歌曲是洪卓立的《难以取替》，接下来就会 Kitty 一年五日都会送一首歌给我们，看看明天又会送什么歌给我们了会不会明天 火热动感啦啦啦呢？翻翻嚟直播室啦，大家系啦，完全都冇呢个离愁别绪嘅感觉。 系我有嘅，不过我唔想反映出嚟咯。 系，唔系因为我觉得我哋继续喺头先播歌嘅时候，继续嗰种倾偈咧，系完全唔觉得剩翻一个礼拜嘅时间咯。 可能那股感覺未壓到嚟，其實咁我哋知道呢個消息都一段時間嘅， 同埋我唔係第一次節目調動， 係啦又唔係第一次啦。咁跟住不過唔係嘅，我今日睇翻我哋啲相嘅時候咧，都有一下感觸嘅。 我有感觸嗰陣時老咗，咁就話我 Kitty 咁多年前啲相都揾到咗， 咦咁靚嘅我哋嗰時， 嗰陣你哇我頭髮幾靚，而家頭髮咁好，係啊，梗係好感觸。你講埋你啲感觸先啦，我阻住你感觸。 唔係就係感觸咗一下啫。系啦，咁啊，跟住哦，原来我哋即系原来都一段时间咯，两年几又唔算好长，但系亦都唔算好短，好似发生咗好多嘢咁咯。尤其是睇翻啲相，即系好似好多日子都一齐经过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去到即系最后礼拜五嗰一日就会有一个情绪爆发都未定， 肯定啦，一场翻神光并唔系咁舒服事情嚟啊！你叫我即咁样嗰啲，你买咩早到比较恐怖啊？你咁讲， 恐怖的早起 喎。 我点解会话咧？我唔觉咧，就系因为咧 ，Kitty 已经约紧我食大闸蟹。我真的完全不高，仲要话喂快啲啊，八号已经有得食啦，我哋快啲约一日啊咁样。所以我都感觉上面就系头先 Kitty 话斋，我即系都觉得系大家一定会友谊永固，同埋个感觉好似我冇谂到你系会哦，之后都系我一个人食完大闸蟹之后，我要翻嚟自己一个人做节目。 即系你话我会同你一齐翻工嘅， 因为上年咧即系大闸蟹季节嘅时候，我哋系会真系录完音之后咧就话喂快啲剩翻嗰两个钟头咧， 都唔够 飞车出去食大闸蟹，仲要系通常大家咪叹啲大闸蟹嘅，跟住我哋系直情话三只摆晒度得噶啦，你摆低得噶啦，你走得噶啦，唔系冻咗唔好喎，你唔好理我， 我哋好快噶， 系啊，讲到咧嗰个事。已经问我哋你做咩噶咁啊？因为我哋赶住翻工，你快拎俾我哋食啦咁啊！ 跟住我哋侍应嬲咗我哋， 因为佢又讲笑咧，我唔记得佢答佢咩 咯。我洗碗 啊，系啊。 哎呀，唔系因为我冇理由，我喺一间酒楼度同佢讲，我系 DJ 嚟噶，认住我啊，同我影相啊，我冇理由咁噶嘛。 我哋唔得闲倾偈啊嘛，真系。 系啊，同埋我哋又赶住走啊，得个几钟头，所以咪求其噏句说话咁咯。 系 哦，系啊。诶，谂翻起，诶，总之唔好提啦。 但系你啲嘢使唔使留翻星期五先倾咧？ 系咯，呢啲我哋系咯，尽量。 嗱，你一系就今晚做晒佢啊？ 咁系礼拜五讲咩？半钟 系咯。我 prepare 咗题目噶，真系我都系最有经验同最淡定嗰、那个，我哋咪要讲翻个题啊！ 系好，我哋讲翻个题目啦。 我哋唔好讲大闸蟹啦， 系嘛？啊，唔系，我唔知道我讲到半蚊斤咁点啊？你咪星期五俾我讲。 系，我而家开始讲，好，而家开始讲。好，我哋今晚嘅题目咧就系讲拍卖嘅。 系啦，点解咧？我就喂，我想问你呢一排咧，其实大家咧都我。即系嗰个疫症啦，再加上我哋唔可以成日周街去啦，咁有啲人咧就话有一种消费行为叫报复式嘅消费啊嘛， 系 即系你哋有冇咁嘅出现啊？ 我冇，但我見到呢個景象咯，因為嗰陣時前排即係少咗好多遊客嘅時候咧，有啲大型嘅商場咧，佢派嗰啲 coupon 咧係抵到可能你1000蚊消費咁啦，佢係俾翻唔知超過1000蚊嘅 coupon 你，即係用喺第二啲嘅，譬如你食嘢，佢就俾你買嘢，你買嘢佢就俾啲餐飲券你。 哇！係咪呢答？係咪呢答？我已經係四分一嚟，我俾咗成沓人啦。 係啊， 係啊，俾啲 Annie 啊。 跟住咧有一日我就係去到嗰個 coupon 最後，即係話有效日期最後嗰日去到啦，成個商場係。排晒隊，即係你冇見，即係可能已經成年冇見過啲咁樣嘅景象，係所有都有人流管制咯。咁當然就係有 coupon 嗰啲店啦，即係可以用得嗰啲啦，全部排晒隊咯。所以我都覺得係報復式消費嚟嘅，即係大家都唔係好唔係即係好似講到咁差咁樣咯。仲要佢哋排嗰啲隊咧係貴嘅鋪頭嚟。 不過我唔知係咪差，即係兩睇啦。即係譬如我去啲商場咧，有好多店咧就即係咪話十室九空又唔係嘅。我諗十室五空咁又有嘅，咁、但係亦都有人咧係喺某啲日子咧就係報復性消費，例如我都有報復。如果我邊拎到頭先個蛋咧，真俾啲你哋，佢哋就係嗰種咧，我要用勾引啊，唔係淨係女人先可以勾引男人嘅，即係佢會譬如你今個月咁啊，而家係十月啦嚇，咁你十月咧喺度消費完喎，唔知幾多錢啦，跟住佢就叫你換啲消費券，嗰啲消費券一定要係。十一月用噶嘛， 系啊， 咁就勾引我继续落去咯，系，咁但系我咧就发现有一单咧报复性消费，你真系唔够佢嚟， 系，就系你上个礼拜嗰单啊， 唔系吓，我嗰单即系我会觉得我多咗网购啦，咁但多网购咁算啦，因为你唔出得去网购，咁所以唔算報復性消費啦，但係啱啱落個 coupon 嗰啲都算係嘅，即係買好多好多化妝品啊。其實我都 係你上個禮拜買定係今個禮拜，即係今日呢幾日 上個禮拜買㗎啦。但我諗住咧快啲拎埋嗰啲消費券俾你哋啊嘛，分別啊 Kitty 啦，係有個手信啊，留翻一啲心意。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又食又拎添。 係啦，咁但係咧。你都真係唔夠呢一單報復性，我覺得佢係報復性消費啊，係啦，咁就話說咧，原來咧，即係喺呢個十月份咧，香港啊，佢係進行咗一單咧就破天荒無底價嘅鑽石拍賣，有一顆完美無瑕重達102克。嘅即大概好似只雞蛋咁大嘅白色鑽石咧，咁咧就結果咧就被一名電話嘅買主咧就係購入咯，即係用電話 order 噶。咁點解本來就係拍賣嘅，但係因為 covid 咧，咁所以拍賣唔到咧，就打電話去啦嚇。咁呢個成交價咧係1600万美元， 哇！ 即係1.2亿港币， 但系无底价意思即系佢冇俾个底价你， 一嚟你就变价， 你就开价啦， 即系话哇，我而家 咁高啊， 系啊，咁跟住咧啲钻石，但系咁样话呢个， 我唔知道有冇人就话2000， 你话你谂下一个电话你买咗亿几嘢，呢个我都唔知系咪报复性消费，系啊，咁但系咧。咁啊，鑽石專家咧就話：喂，雖然你話即係1.2亿咋，你唔好覺得嗰啲報復性消費係麻木啊。佢就話呢個買家咧係執到平嘢喎。 嚇！即係嗰啲鑽石鑑證專家覺得佢唔止值亿几。 係啊，咁啊，或者聽首歌翻嚟啦，我哋講講啦，即係到底即係呢一粒咧好似雞蛋咁大嘅白色巨鑽咧，點解咧係可以令人報復性消費咧就花咗成1.2亿啊？Keep your eyes on me. Send me some J-Wall. Let's go. 粉碎沙盆有时也会我勾引宠物，熟根岁月似穿衣所挂越痛的天黑演化超现实，烟粉一对丝袜，小嘴巴太近已侧变说不可一可拖一拖，想风我甜蜜舍不得。顺便替我闯这祸，好实实。keep your eyes on me. 想那时刻听充满伤你，这一刻的你至少是我的理由。假使转眼上落夜暗中穿过鬼域，带你走，让我演你要的角色。看一看，拖一拖，轻松放学甜蜜，差不多我得到你的吻，放心别替我装这我可杀身。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情况，在听朝早日出之前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风暴浪卡会在今晚至明早上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同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不明。新增患者包括一名屯门职训局青年学院女学生。卫生防护中心估计，患者参与尖沙咀港威酒店聚会之后染病。女生就读的青年学院和邻近的专业教育学院要停课14日。另外两名患者是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院友，院舍累计17名院友确诊，一名在检疫中心隔离的密切接触者亦都确诊。至于一宗的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一名7月已经来港的巴基斯坦籍女子，暂时当作本地感染处理。公务员事务局向各部门发出通告，要求今年7月起聘任为公务员需要宣誓或者签署声明，定当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区政府负责。发言人说，如果有关人士在职期间涉嫌或者被裁定违反声明或者誓言，有关个案会按公务员规则和规例处理。发言人认为有关安排符合香港国安法的规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筹庭认为通告内容空泛，令人无所适从。他说当局今次未有透露违反声明的惩处细节和处理准则，工会难以向新入职的员工解释，只能够要求对方自行评估。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就重启助理节目主任李君雅的调查等的事件举行员工大会，超过150人出席。工会主席赵善恩透露，副广播处长冯建业在会上提到，他看文件之后认为需要重启调查，又表示会引用无罪假定原则。其后他就用词表示不好意思，员工担心广播处长梁家荣是不是被架空。香港电台就重申不会评论个别的个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62点，升1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9点，升32点。

李敏、莫莉、妞妞、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磨利，敏感时刻。 十点半新闻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咁今日问大人带出嘅题目就系讲拍卖，就讲嘢咯。 系啦， 鸡蛋咁大嘅钻石， 钻石啦。咁就有一位匿名嘅竞投者咧，就用呢一个1.2亿嘅港币咧就买咗啦。咁咧，咁点解咧？即系有啲人话喂，其实啊抵噶啦，佢而家执平嘢。其实是不是你们两个买的？ 我都想有一几、啊、 一几我买钻石、啊、你要有多少钱才会拿一几来买一粒钻石、啊、 活性乳酸菌都没有一几那么多还有现在有一几买金了是不是、嗯、即行情 看来你对投资有研究、 啊、研究啊你是啊你是买即 paper go 还是真的条条那些 一条条那些原来真的未必是下下即刻你说想买就买到的、嗯、因为有一天呢真的贪得意啦因为我表妹那些嚟緊準備結婚，當然亦都因為疫情關係延期啦。咁、嗯、但係亦都有聽到有一個小道消息咧，我去買護膚品嘅時候，有人同我講就話：你知唔知而家賣金送鑽石啊？咁同我講。咁跟住我即刻同我屋企人講啦呢件事。咁我同屋企人就話：喂，不如去間鑽石鋪度睇下啦咁樣。跟住之後咁啱見到個相熟嘅，唔知嗰啲 sales 啦，咁啊喺門口傾偈。 相熟嘅 sales 聽到，成日去買金㗎你？ 唔係，即係嗰啲街坊街里嗰啲啫，係啦，唔係上買嘅。跟住喂，聽聞有件咁嘅事，係咪真㗎咁？咁原來佢都同頭先你所講啲商場一樣咧，即係有啲類似 coupon 咧，係啦，即係譬如你買唔知5000蚊咁樣，咁佢送翻唔知可能1000蚊、2000蚊 coupon 俾你，咁你就買鑽石又得，買金又得，咁類近啲咁樣嘅嘢。跟住我屋企人就貪得意問佢啦。喂，咁而家啲金系咪真系好贵啊、嗯？如果我要买金条得唔得？佢话原来金条唔系间间铺头或者即刻就有得俾你买咯， 即系个冰箱度拎出嚟俾你 咯。系啊，因为太重同埋太贵。 呢啲研究咧，你就要问一问李亚力啊。 系， 佢表面上系一个音乐老师，佢实际上都系金融财进嚟噶。 我以为你话佢卖金噶。 系啊，即系钻石王老五，突然间咪送钻石唔得系嘛？系咪金条王老五先到？ 喂，但系讲翻嗰粒钻石先， 系啦。咁咧，其实点解咁巴闭咧？佢就话2018年咧就喺加拿大度咧出产嘅。咁其实佢本来咧，即系佢系钻石系成嚿石咁样噶嘛，系、嗯、重咧271克嘅。咁然后就佢割咗出嚟啦，割咗差唔多一半，因为而家系剩翻102克啦。吓咁啦，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抵嘅咁样咧，咁啊，讲翻呢一个拍卖啊，咁头先阿莫莉讲，喂无底价拍卖，即系点样啊？一唱就唱到好高音啊， 定系第一个打去就话我俾2000咁， 系啦。咁所以咧就想同你讲讲咧，即系呢一个拍卖嘅历史啊，其实咧即系早喺古希腊嘅时候咧，就已经有拍卖呢样即系呢件事噶啦。咁但系你估佢哋拍卖啲乜嘢？ 拍埋啲豬牛羊， 我覺得未必。 我以為係啲日用品嗰啲咯，即係價高者得，我就中咗只羊啦，唔係我係養嗰只羊啦咁。 我覺得係奴隸啊。 哦，哇， 係咪係咪係咪？好 似我都有1分啊！ 估唔到啊，真係 要唔要 win 個 event？ 我有即刻扭出嚟。 玩得冷知識多真係好 make sense 啊！即刻係 啊，好 make sense 啊！喺呢個古巴比倫咧，佢係一年一度咧就會舉行咧。是拍賣你哋啲女仔，係適婚年齡嘅女仔嘅拍賣啊！即係好似 Taken 嗰套戲咧，佢個女未俾人捉咗噶嘛，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啦，即系总 捉咗墨西哥嘛，系咪啊？ 捉咗去唔知欧洲定啲咩国家，然后就俾啲有钱佬去拍卖个靓女咁样噶，咁然后纷纷出嫁啦，就希望可以咧就买到一个老婆翻嚟啦。咁、当然啦 ，Kitty 讲嗰啲都有一分啦，猪油羊嗰啲都有啦、不过可能嗰啲以物易物多嘅、比较简单啲吓。老婆就比较 盛事啲啦，系嘛？ 难啲易物易物啊，即系嗰啲叫换妻啦嘛。 换妻系 系啊系啦。咁咧，古罗马人咧都有拍卖嘅，譬如挂毡啊、宫廷啊咁样嘅。 宫廷 系啊，宫殿啊，系啊，即系买个屋 house 咯。即系譬如我系一个，即系佢啲小国咁样啦，即系利敏国同埋莫里国咁咯。阿莫里话：我而家有两间宫廷啊、宫殿啊咁样咯。 我一个人住唔晒，攞间出嚟买啦咁。 系啊，即系话时话即系其实啦，即系当年嘅古罗马，即系有一啲点讲咧，佢啲守卫兵咧，佢可能系推翻咗个政权啦。咁跟住嗰个守卫兵咧，就跟住都要有个皇帝噶嘛吓，咁佢哋就拍卖成个城啦，成个城咁样去拍卖。咁后屘咧，真系都有个即系有钱嘅人啦，即系佢声称啦，就拍卖咗即系。那個權、那個皇權，但係咧後屘咧，因為佢咧冇俾足錢，跟住嗰啲兵咧，即係嗰啲守衛兵又推翻佢咯。 哦，係啊，個皇權都可以拍賣， 係咯，係啊，咁勁，即係佢就係咁咯，佢可能就係皇宮 得一半權， 皇宮。就連埋嗰個管治權咁咪拍賣咯，你真係估唔到其實你其實不過而家喺 eBay 都見到好奇怪嘅拍賣啦，有啲人拍賣自己噶嘛， 但我諗個權力都可以攞嚟拍賣啊嘛， 佢個。系啊，我都冇谂过。 我真系冇谂过。通常啲人只系想拥有权力噶嘛，唔会想卖走个权力。 但系咁，其实你拍卖，即系你去逼一啲模型嘅嘢翻嚟，咁你都即系自己都心里有数，系有一个危机喺度啦。即系你话有形嘅，即系 tangible 嘅嘢，咁你就知道即系 收埋少少。 系啦，一样换一样咁样啦。咁但系啲模型嘅，其实好难讲噶嘛，真系。 但系我哋系咪成日都拍埋一啲？我覺得有機會我哋會買啲模型嘅嘢嘅。 你有冇睇過網上面一個國王先睇到嘅披肩？ 我冇睇過呢樣 嘢。搞笑喎、這個係冇啊！即係因為而家好多嗰啲二手網嗰啲咧，咁有啲人拍賣話咩幫你做功課啊，定係同你傾電話啊，咁亦都即係其實啲 service 嘅嘢已經係模型㗎啦。有一個就話即係影住一張相。咁就係一個衣架嚟嘅，佢就話佢拍賣緊一個國王先見到嘅披肩嚟出價啦。 咁又有人出價 咧？有冇人出啊？ 我唔知有冇人出價，但係即係呢啲係搞笑嘅咯，自己即係諗啲嘢擺上網咁樣。 係咁啊！一陣間咧，聽首歌翻嚟啊！咁然後我哋講下咧，原來拍賣咧個方法咧都有幾種嘅，即係譬如頭先已經講話個冇底價啦，咁仲有其他嘅方法係咩咧？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跋涉，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 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奇情遇上他，胆敢先开了对话。同途同行就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我都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于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 就是 special 的歌曲，歌曲名字叫做深夜告别练习。今日翻翻嚟直播室啦，今日问大人讲拍卖， 系啦，咁啊，其实拍卖嘅方式咧，即系原来咧就最基本有四种嘅，一种咧就系嗰个竞标者嘅出价咧系由下嗌到去上嘅咧。即系十蚊有冇人咁啊？啊 ，Kitty， 我十蚊，跟住佢话二十蚊，咁样就冇理由举手系啦。咁啊，另外即系呢个英国式嘅拍卖法，咁但系荷兰式嘅拍卖法咧，佢就系原创于荷兰咧，就卖呢个郁金香嘅时候啊，即系嗰啲花嘅市场。咁咧，佢哋咧就会系由高价嗌翻落嚟低价。 嗯， 系啦，即系$100一对，有冇人买？咁冇人买咁啊，咁嗌我咁90啦，咁啊嗌到50，哦，冇呢句手咁样，就系咁样咯。 啊， 咁啊唔知边个会快啲啦。 我就系谂边一个佢会赚得多啲咯。 系，佢会谂边个赚得多啲啦。 嗯， 系。咁咧，可能都冇分别嘅嗰个。 我觉得如果你问我， 即系嗌上去会多啲。 我觉得喺上面嗌翻落嚟可能会多啲啊。因为通常人是冲动性消费的嘛。 哦，即是你怕被人嗌了，即是譬如是啦， 或者我觉得靓我要即刻买到， 是 有好多呢啲人的嘛。是咯，但如果你拍卖的话，你嗌到某一个价钱的话，啲人开始不敢去的时候不敢再追。啊，不是喎。 咁其实你顶嗰个囉。咁咪封咗顶嗰个咪就係佢要囉。 係喎，唔係喎。係囉，咦，咁可能调返转 喎。 即係可能由低嗌上去高先至。可以賺得多啲，因為可以嗌到一個係你想象以外嘅價錢嘛。 即係除非你連最底價都搣唔到啦，即係冇人肯搣啦，咁就你要再嚟過噶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低由高嗌落去低咧，咁總會係 hit 到個最低價噶嘛。咁但係我唔知佢有冇底價啦。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嗰個密封式嘅叫做投標啦，即係大家嚇將你心目中願意俾嘅價錢寫落佢一個信封啊嚇，或者一份文件就封密去，然後咧就唔係現場知噶啦嚇。咁另外嗰 即係我而家最後要講嗰種咧，其實咧都同第三種咧，即係蜜蜂式投標咧都好似。但係咧第三種咧就係譬如我哋暗標咁啦，我要買咗電台，我而家呢個麥，我出100蚊，咁啊冇人知嘅，咁啊 Kitty 出啲120，啊Molly出150咁啦，咁然後我就拎俾 Carmen 打開個信封，咁梗係咁就 Molly 啦，咁但係你要俾150蚊，好啦，咁啊第四種都係叫暗標，但係咧即係叫投標啦嚇，咁但係咧。就是茉莉会赢，但是你只需要给120蚊啫。 点解咧？ 佢呢个就是叫最高价得标，但是次高价付款啊。 哦， 咁我唔知点解，好似抵啲咁样。 咁、啊、会唔会系令得啲人会肯出高啲价呢？因为佢可能会觉得、啊、譬如我肯俾180蚊买嘅，咁、但系如果我呢个系最高嘅价咧。其實咁我要俾嘅錢都唔使180蚊噶嘛，咁、可能佢就再大膽啲，可以即係出一個高啲嘅價，咁反正可能跌翻落去都係自己心目中嘅啫，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咯。 嗱，其中一個解釋咧就係話咧，驚其實阿茉莉啊係惡作劇啊， 哦， 係惡作劇，咁就即係話即係你既然我都投唔到咯，我都俾唔到120蚊咯， 係， 我就亂嗌一個150蚊啦，咁樣就等阿 Kitty 唔得。 系 吓，咁啊唔得炒咗咗人，跟住你自己又唔俾， 系 系咯。 咁但系如果佢恶作剧，佢第二高价佢都可以唔俾嘅，即系纯粹嚟玩嘅啫。佢 第二高价唔俾，咁可能嗰个拍卖官会叫翻咁你啦 ，Kitty， 佢唔俾啦，咁、样咯。 哦， 系咯。咁点样去 check 嗰人嘅信用度咧？信用度咧，系咯。 其实 即系如果我成日玩，系啊， 其 实你耐我唔好。 你入去拍卖咧，都即系我哋见得最多就系镜头呢个年宵市场啦，系每年每年 身份证登记 吓，你要登记噶，同埋可能会俾人。如果你试过有一次曳曳啦，你乱咁样举牌咧，咁佢会诶俾你入咗黑名单噶，咁你以后唔可以咯。系试过噶，我记得吓，但 年宵嗰啲啊讲紧， 唔系年宵啊，我唔记得咗系嗰啲 拍卖。 多咯，啲画啊、古董啊嗰啲咧， 吓咁、无聊，原来真系会有人走去玩噶。 佢唔系未必真系玩嘅，我觉得可能系恶意，系咯，即系好似敏大人咁讲话，想炒我去嗰啲。 我得唔到你都唔可以， 系最多系呢啲咁样噶嘛， 滥炒。 但系喺呢个电影度咧，就成日就会有一种即系幻想啦，即系我即系我写咁多爱情片，我都要度下啊，点样为之可以氹到女仔放心咧？咁其中一阵就系。即系你去投个车牌咁样啦 ，Kitty 咁样啊520咁样，吓咁好冧噶嘛，但系你要同人哋投，即系点讲，竞投噶嘛，咁、有冇幻想过咧？个男朋友带你去拍卖咁样，然后即系拍卖。其实我都想举下牌嘅，你有冇咧？即系我咧，即系问大人，而家年纪咁大咧，冇乜嘢会觉得刺激咯。我真系好想去镜头下一块地，然后可唔可以俾我举牌嗰啲咧？ 我觉得最刺激系你举高咗个价钱之后，但系最后买嗰个唔系你咯。即系你纯粹想参与， 我觉得呢个好失落喎。 吓点会 唔系啲代人啊？即系你男朋友吓间地产公司要买要投呢笪地，你就系坐佢隔篱，然后佢话冇你去啊，你举佢，你手震都系举啦咁跟住阿 Kitty， 跟住 Kitty 嘅男朋友又再 举， 系啊，即系再高啲价，跟住你嘅男朋友再高啲冇你去啦。咁 跟住然之后我就话我唔要咯，跟住你俾佢啦，咁贵。 系啦，系啦，嗰啲或者唔系投地啦，或者系投呢、這、一个头先嗰粒鸡蛋咁大嘅白色钻石，咪好有型咁样，好似咁。 我觉得如果我系我嘅话，我心脏病发一定喺入面。 但我其实我都有试过做啲 show 系拍卖嘅。 我以为你话我试过举过喺入面， 但系佢就即系 kind of 系慈善嗰啲啦，即系话就算你几多钱咧，咁可能有一半都系捐咗去唔知俾边一啲机构咁样。咁所以其实嗰啲人系会比较阔绰嘅，即系有咗呢一个嘅名义之后，咁同埋有啲咧系真係氹隔離嗰個開心嘅，你見到，即係無論點樣咧，佢就 失預咗㗎啦， 係啦，即係嗰個阿太睇中咗嗰粒寶石咁樣啦，咁你作為隔離嗰個咧。 即係你舉得兩下，突然之間收咗手咧，好瘀噶嘛。咁一定舉到落即係底噶啦。咁跟住突然之間，譬如你開一口價係同你頭先個價係爭好遠嘅，咁跟住就成個美光燈就係射落你呢對夫婦嗰度嘅時候咧，我覺得其實 好威啊！睇 係啦，我覺得嗰個拍賣其實你譬如暗標咁樣就可能冇咗呢一個嘅過程。我覺得嗰啲人其實都 enjoy 呢一個過程嘅，即係佢覺得都係嗰個錢都係俾埋落呢一下。即光環嗰度嘅， 係，同埋我其實覺得暗標嘅話咧，你中間做手術腳可能真係未必有人知嘅喎。 點樣做手腳咧？ 即係譬如可能阿敏達人俾100蚊 ，Kitty 俾150蚊，我俾200蚊，跟住之後可能中間最後尾佢掀開嗰個就話，哦，敏達人。姓得姓出， 哦，即系你觉得佢系夹埋嘅， 系咁、啊、你又真系要搞到求证，又系佢旁证，又系佢先啦。因为我谂拆嗰啲标咧，唔系一个人嘅， 系一间公司 嘅，即系吓，应该系有啲。即係點講啊？即係好似我哋平時投票咁樣咧， 嗰啲監票嘅， 嗰啲監票員咁樣， 同埋可能即刻 show 俾大家睇嘅，即係會係啊，剪出嚟俾大家睇嘅應該會。 唔係，跟住我成日睇新聞咧，見到嗰啲投遞嗰啲咧，咁我講嗰啲其實都係職員嚟嘅啫，入去塞個信封落去嗰個大嘅 mailbox 嗰個口咁樣嚇，咁嗰啲就即係唔知佢哋點樣。點樣拆同埋點樣宣佈咯？ 但都要好有技巧噶，即係某一啲人專係負責幫公司去做呢一樣嘢咧。我見即係佢哋要好知道大概嗰樣嘢嘅價錢係幾多咯。如果唔係咧，佢一係就出得太高咧，就蝕咗公司啲錢。雖然佢得到嗰樣嘢，如果唔係咧，佢就次次去咧，佢都拍埋即係拍唔到啲嘢翻嚟，係啦，買唔到啲嘢翻嚟，所以其實都好講技巧。 買唔到麵粉點整麵包嗰啲 啊！好，我哋先聽一節11點新聞。11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敏感。时刻， 而局方选择性披露资料，调查过程唔公道，要求局方撤回决定，并向涉事教师同学校道歉。教协会支持该名嘅老师上诉，包括司法复核。教协副会长、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话：上诉过程在教育条例已经有明确规定，他对于上诉结果有期望，期望上诉委员团能够公正持平处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810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9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09，加元1.3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2.63美元，卖出1,923.68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朗卡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在北纬18.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朗卡会在听朝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听朝早日出之前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市民听朝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预料听日香港天气会显著转坏，雨势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头，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0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8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听日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咩都会变，咁变又唔一定唔好嘅。 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关风沙，静默后关风沙，河流跨过高地和低洼，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吧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 世界会变，感情都会变。唔好以为话 Jason 系负心人，而系佢觉得人越大，对于感情会有好唔同嘅睇法。平淡而细致，就系佢呢一首歌想表达嘅情感追求。 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 作曲界王，填词陈永谦，编曲界王 Edward Chan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感情这回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彭晴啊。 哇，呢个中女杀很大噶喎。 咁你以后自己醒醒啲啦。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怡、莫莉，敏感时刻。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翻翻嚟敏感时刻啊，俾、你哋讲完之后，搞到我都好想试下举牌先。原本我真系好冇兴趣，因为我觉得心脏病发嘅一定会。但如果你哋话系隔篱嗰个人啲钱，我就好啦。 同埋佢叫你放胆去，冇理。 系啦，系啊，系啊，唔需要负责任嘅话，我想 我都想举下牌，但我谂呢世都冇机会啊。 咪系举啲平啲嗰啲咯。 咁我哋去投咩咯？年少时， 投年少时，为咗去一尝拍卖嘅感觉。 系啊。咁我哋今日讲拍卖啦，我做咗一啲关于拍卖嘅少少资料搜集啦，就係最昂贵嘅名画嘅列表啊。不如你哋估下係边一位嘅名画家。 梵高。 佢又攞到一分啊。 真係 㗎。係啊，知唔知边幅画你成日见到㗎。 吶喊。 吶喊唔係梵高嘅。 边幅边幅啊？ 梵谷咪来来去都系画嗰啲嘢噶咯。 边幅啊？ 嗰、那个蓝色嗰个夜空嗰幅啊？ 不是 那幅， 是那幅。其实不代表那幅不珍贵，可能根本就没人拎出来拍卖，因为很多名画都是属于、博物馆的嘛。咁我讲咯， 系咪嗰个女人啊？唔系， 又唔系，就向日葵咯。 哦， 向日葵咧，系咁，但系佢之前咧，即系喺1987年佢呢一个纪录之前咧，其实一直咧都系啲唔系现代画嘅天下嚟嘅，系一啲即系比较再古旧一啲嘅。咁啊，之前嘅纪录保持者咧就达文西啦，咁佢就有一幅名画咧就叫《救世主》嘅， 系 咁啊。佢呢一个纪录都系讲佢拍卖咗成4000万美金成交嘅，咁咧成个拍卖过程咧系20分钟啊！你谂下啲人举咗几次 手手臂起剪啊 咁样，系啦。咁而家中国队啦，中国方面咧，咁咧最昂贵嘅画咧。就是齐白石同埋王蒙嘅国画啦。咁喺2017年咧，齐白石嘅山水十二条拼咧，佢就系以呢一个9.3亿嘅人民币嚟成交噶，真系好劲啊！而中国嘅油画方面咧，就系赵无极啦，系啊。咁佢有一幅画咧，就系5.1亿港币。 哇！呢啲其实系咪都系投完之后摆翻喺博物馆嗰啲嘅咧？即 唔一定噶，有可能私人 私人啊， 系啊。 咁啊，上个礼拜咪话有幅真迹嘅手画，嗰啲手写嗰啲咩嘛，喺油麻地俾人撕开咗嘛。 喂，但系呢啲即系数以亿计，你真系摆喺屋企，即系虽然我知啦，即系有啲好有钱嘅人，可能喺个地库下面有个馆咁样，有啲展品啦，咁但系都真系要极度有钱先至可以。去即保存好好地保存呢幅 咁 即 系我哋比较贴唔到呢个艺术市场啫，即系譬如我哋行中环，咁你会见到，咦呢间唔系 coffee shop 嚟噶，净系挂两幅画， 系嗰啲 gallery， 系啊，咁即系证明系佢哋有佢嘅市场。 咁我好想知道佢哋深州好似红酒咁咧，即系又话 温 度要几多，湿度几多， 咁你都系保养咯。佢真系油画，系嗰啲系 oil 嚟噶， 啲光暗都要。 系咁几百年前嗰啲咁点咧？即系佢哋点 keep 咧？以前嗰啲系啦，嗰个年代 点控制系嘛？ 系咯， 咁起码外国嘅天气系干燥啲啊嘛，冇咁湿啊嘛。咁讲话即系呢一啲拍卖嘅记录咧，其实就有三个画家系非常标炳啦，就系头先阿莫莉提咗嘅梵谷啦， 系 另外就毕加索啦，同埋 Andy Warhol 啦 吓。 咁但系咧即系 Andy Warhol 同埋阿毕加索啦，其实佢哋再生嘅时候就已经成咗名噶，咁所以佢哋都可以咧就享受到自己嘅作品嘅成果啦。咁但系咧，其实阿梵谷就比较惨啦，佢在世嘅时候咧，佢净系卖嗰一幅画嘅啫，嗰幅画咧就叫 The Red Vineyard 啦，佢就卖咗400法郎咁样嘅啫。咁所以其实佢都系好穷困咁样，同去世啦，而。即係佢當時幫佢做叫所謂經理人嘅咧，就係佢個兄弟啊 Theodore 咯。其實都唔係賣咗好多，咁啊跟住就再留俾佢Theodore 嘅老婆啦。係呢個係咪即係弟婦啊咁樣啦？即係弟婦定阿嫂啦？係咁但係跟住就再賣嚟賣去咧，就即係真係隔咗一段時間佢先紅咯。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冇。点讲冇享受到佢自己嘅才华带来嘅成果嘅，真系好惨嘅。咁但系咧喺呢个艺术嘅拍卖当中咧，有一件事件咧就几有趣。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听过 Banksy 啊？ 冇 Banksy 咧，其实咧就系一个街头画家嚟嘅。咁咧佢嘅身份咧系好神秘嘅，冇可能知道佢系边个嘅。即真正是誰，但他們估計呢他就應該是一個英國人，有人估計他因為透過他的作品，他街頭會說有一個應該你們會見過的，是一個小女拎著紅色的氣球這樣的，他就喜歡那些 graffiti 啦，即係喺街嗰啲牆嗰度塗鴉咁樣嘅。咁咧有啲人咧就當佢啲塗鴉咧就係點講啊？ 唔係，佢當佢嘅作品係塗鴉，咁啊真係會抹咗佢嘅，或者破壞咗佢嘅。嚇、嗯！咁、啊、但係有一啲人咧就知道，哇 ！Banks 嘅竟然喺屋企門口嗰度啊，即刻就揾嘢傷住佢啊咁樣啊。咁、但係 Banks 咧，佢咧就除咗佢係係街頭嘅一個畫家啦，佢做一個行為藝術家嚟嘅。咁啊，聽首歌翻嚟一陣講咧，一個咧拍賣佢作品嘅故事係非常之匪夷所思嘅。 失血中的伤口沾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死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当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蹉跎，好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行，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物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个嘅系《荒岛之幻象》唱嘅歌曲嘅歌手叫做陈雷。 系啦，咁我哋头先就讲紧咧，即系一个街头艺术家啦，好神秘嘅就叫 Banks 啦。咁咧佢咧就有个作品咧就叫做气球女孩 Balloon Girl 嘅，我俾你哋望一望啊。你又系咪会见过？咁但系又唔知道咁样，咁其实系。其實咧，佢有好多個版本嘅。佢得閒就可能喺 A 地方畫畫，咁跟住咧，佢可能又會畫幅畫啊咁樣嘅。咁啊 ，Banks 都好得意，佢會將嗰個塗鴉同嗰個環境咧，係點講啊？係叫混合埋一齊嘅嚇。咁咧，咁喺2018年嘅十月咧，咁啊 ，Banks 咧就有一幅咧，有一幅。Balloon Girl 啦，但系嗰幅就系佢系用画框咧，就系点讲叫伤咗嘅吓，一幅 Balloon Girl 啦，咁咧就喺伦敦嘅苏富比度拍卖嘅， 系 咁咧如果你上翻网咧，你可以睇到当时拍卖嘅情景啦，咁你会觉得搵大人拍卖啫，名画家俾人拍卖啲画有咩咁奇咧？咁但咁当佢啱啱咧，即系嗰、那个。拍卖完毕啦，系就落取啦，好啦，咁啊呢幅画咧就系、是都成，睇先$1,000,000噶，一即系即系1,000,000港币啦，吓 多啲系啊， 嗰阵2018年可能再多啲啊，对如果对港纸嘅话系啦，咁成$1,000,000咁样，咁嗰幅画咧大概好似我哋正常嘅半身镜咁大啦，咁入边咧就系、是、嗰、那个女仔，佢就拎住个心形嘅红色嘅balloon 咁样啦，咁就喺那个拍卖官夺取成交嘅时候咧，嗰幅画突然间自动毁灭。 吓，点样自动毁 灭？点样毁灭咧？就系、是、嗰幅画咧，就系、是、向下点噶？向下滚动，咁、然后原来咧喺嗰个画框嘅底咧系有一个碎纸机嘅。 吓， 即系佢特登啊？ 佢系特登嘅。 咁佢点解要咁做啊？咁嗰千几万佢收唔收到啊？ 嗱。 咁但收到咧，都冇得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咯。 佢俾翻啲纸碎佢。 咁又唔系喎，嗱，佢咧系点样？即系嗱，你有冇去过 supermarket 咧？即系譬如你搵补习咧，嗰啲人未将下边你嘅电话号码咁样碎嘅。咁嗱，咁又我咪话佢好大，好似电影海报咁大啦。你屋企贴一张电影海报咁啦。咁咧，佢就碎咗一半啫。 系， 我估点解？ 系。 拍卖成功嗰人即刻冲上去台度，即刻掹住幅画。 但系呢个都系艺术嘅其中一环嚟噶。 嗱，其实因为冇人知道 Banks 系，即我谂其实总会有一两个知道嘅。 喺 艺术界总会有两个神，即 系 佢系小忌廉嚟噶。 系 艺术界嘅小忌廉嚟噶，总会有啲人知道嘅，起码佢自己知道啦。咁咧，有人就话其实佢当时系在场嘅，因为都有一批人咧。即其实大家好 surprise 啊！一话成交，跟住跌，咁又碎咗纸咯。咁、但系咧就有几个人咧，就系、是、当时咧就用手机咧系影住嘅。咁、有人咧、就怀疑咧其中一个咧就系 Banks， 因为喺 Banks 自己嘅好似系 Instagram 喺佢个点个社交网络上咧，佢、就系 post 咗呢个场景，兼佢有 post 埋一条片就系、是、嗱。嗰、那個畫框咧，嗰、那個碎紙機咧，我係點樣 set 落去嘅？其實咧，我本來咧係諗住咧碎曬成幅畫嘅，不過佢咧佢 roll 到一半，佢即係佢垂到落去一半嘅時候，佢自己卡住咗啫，即係佢講埋呢啲嘢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買啊，我即係想問你啦，你哋有冇有錢人嘅心態，定係你仲係貧窮觀呢？如果你喺呢個情況，你就係用咗，即係你係。投咗佢嘅话系用咗呢一个 1,000,000啊，超 一千万啦、啊，港 纸 啦、啊，你仲会唔会成交呢件事咧？ 唔会， 我会、啊。而家呢件事到2020年都仲讲紧，咁我嗰阵时 唔好意思啦，Kitty 就的确系冇贫穷观啊，系啦，佢嗰个买家就。话 我加到500,000， 系啊，佢 keep 翻啦 ，keep 翻啦，佢爱翻啊，佢爱翻啊，爱嗰幅画 啊， 佢就系因为阿 Banks， 即系点讲咧 ？Banks 咧系做咗个奇迹啊，系前无古人，但可能后有来者啦，就系从来冇人试过喺拍卖紧嘅时候去创造艺术啊！ 佢冇讲点解佢咁做啊？最后。 佢講咗幾個字，睇下你明唔明啊？我諗易明過天能嘅。佢嗰幾個字就係佢即係 Instagram 咁講嘅 ，going going 干。佢真系用咗现在进行式，同埋呢一个 past participle， 系嘛？ 系，我觉得佢嗰个拍卖唔止攞咗幅画咯，佢仲多一个意料之外嘅表演。 呢个系行为艺术嚟噶嘛？咁亦都有啲即系艺术嘅嗰啲叫咩啊 ？critics 啦，吓，即系嗰啲艺评家啦，吓。咁佢就话其实咧，阿 Banks 呢个行为咧，就正正令到呢幅画更加出名啊！即系好似话2018年讲到而家 仲讲紧啊， 系啊。咁所以你遇到咁嘅情况咧，记住你睇下厕所入边嘅厕纸实，就算掹得唔好，你都要用，你都要买埋佢。 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蹈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云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而错开的惊叹。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dea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后日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午率团到深圳，准备出席呢项活动。佢今早宣布，原定星期三发表嘅施政报告会押后至11月底之前公布。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教育局取消注册，教协联同律师代表协助那名教师向上诉委员团提出上诉。教协会长冯伟华表示，老师在课堂主要教导言论自由的课题，引用的资料包括行政长官和建制派反对港独的言论，质疑局方选择性披露资料，调查过程不公道，要求局方撤回决定，并向涉事教师和学校道歉。教协会支持那名老师上诉，包括司法复核。台湾杀人案死者潘晓颖的母亲向传媒发放录音，表示如果疑犯陈同佳在今个月23日之前仍未搭上台迎航机，他将不再为对方求情。潘太在录音质疑，为什么陈同佳仍然未办理手续起程，反问是不是要他陪伴到台湾驻港办事处投案。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被传媒问到， 陈同佳点解唔直接联络台方窗口，或者到台湾驻港办事处递交文件申请赴台，而选择透过台湾嘅律师同相关机构联络？尹浩明表示，陈同佳的国语不太好，需要安排传译，也都不清楚台方的程序，由律师代表处理是最适合的方法。台湾士林地检署表示，已经三度经法务部和陆委会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取证和疑犯遣送的司法互助请求，但都不获理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866点，升2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8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1，瑞士法郎0.91，加元1.311，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26美元，卖出1,921.88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11时，热带风暴浪卡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70公里，即是北纬18.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行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浪卡会在明早最接近香港，在本港以南大约500公里内掠过，再加上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情况，在听朝日出之前考虑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市民明早外出前请留意最新天气报告。预料听日本港天气会显著转坏，雨势渐转频密，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离岸的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雨势渐转频密和有雷暴，气温介乎24至28度。展望星期三风势仍然颇大，初时有大雨和狂风，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稍后雨势减弱，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燕平，当你听到呢个 message 嘅时候，我已经离开咗苏动音乐，去咗一个好远好远嘅地方。 不过我留低咗份心意俾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昼5点，你记住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面有个精壮嘅男人，佢拎住一个写住苏动两个字嘅玉佩，佢就系你嘅真命天子啦。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咪苏动， 你咪音乐， 苏动音乐。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又到星期一嘅塔羅永報時間 ，Hello，Hello Rainbow，Hello， 直播室咧，除咗我同 Kitty 之外，當然梗係有 Rainbow 喺度啦， 又係我啊， 係嗱，今日咧就想講呢個2020年最後一次水逆啊嘛， 嗯， 之前都成日講就係話水逆原來咧分咗好多階段嘅， 係 好多時間我直情完全我覺得自己咧係浸入咗喺水逆入面係冇出過嚟，因為好似每隔一兩個月啊，即係 Rainbow 同我喂又水逆啦嘛，咁係啦，今次有邊個水逆啊？咁好似由係咪五月六月开始啊，就水到而家我都唔见好似 系咁， 未水完嘅， 停过嘅，只不过 停咗一两个礼拜咁。 因为今年木星火星嘅逆行系一齐，即系好多时候就 overlap 咗。 但系其实唔系一齐逆行好过分开晒咩？ 咁你咪好多挑战咯，即系好似样样嘢都搞唔掂咁。 但系如果分开咗嘅话，成年都系。 但系你起码有阵时有啲水逆对你嚟讲系本身有利嘅，好似今次啦，我自己又觉得嗱，又要提大家啦，即系语重心长讲一次，水逆咧就系10月14日到11月4日。咁佢开始咧就喺天蝎座。终于的位置呢就是在天秤座、 哦、 所以呢记住啦，今次的水逆呢真是很影响天秤的东西的、 哦、 譬如可能情绪上会特别负面啦，即水逆都一定会的，但是今次呢、你会觉得我自己的精神状态都有受影响，同埋咧， 点解你嘅精神状态又有影响啊？ 因为天蝎座本身其实佢属于波动星座、 哦， 所以某程度上你会有好多嘢，你会去谂，其实当时你咁样对我， 哦、 我原来有个伤痕 嘅、 哦。 只要你识一啲关于天蝎座嘅人，定系我自己， 唔系任何人都会咁，只不过系今次系天蝎座受影响、哦、 特别受影响， 系或者系应该咁讲，你天蝎座。嗰種性格會可能顯現咗出嚟啦，譬如我係獅子座嘅，咁、如果我撈天蠍座會變成點咧？獅子座好要面噶嘛，咁呢段時間你可能講少少嘢，我都會覺得做咩啊？你係咪唔信我啊？喂、做咩啊？我今日面子受損，我唔中意你啊咁樣，所以佢會放大咗你某部分妒忌嘅心態或者心理唔平衡嘅心態。咁、同樣地啦，佢會好影響溝通。呢段時間呢我自己覺得如果你嘅伴侶係天蠍或者天秤呢咁你就要小心佢真係有機會真係特別想分手嘅即係、因為今次呢 因為佢情緒都已經好擾亂 冇錯同埋呢佢呢次佢會更加破壞力好強係因為佢覺得因為天蠍呢就係唔鍾意我就唔要啦即係天蠍嘅性格、始終佢開始喺天蠍跟住喺天秤天蠍同天秤有一個共通點咧，就係、都係講感覺。所以如果佢突然之間萌生咗呢個念頭，佢就會覺得我冇得改噶啦、我今次一定要分手。所以今次有危險性比較高，係因為當你個諗法係有一定嘅固定形式，咁、自然佢就會一感情唔好，佢就覺得呢個原來係我一直想要嘅嘢，咁、就會衝動而去做啦。 哇！咁如果我嘅另一半系天蠍或者天秤，咁你有冇啲咩忠告俾佢咧？ 冇，冷靜啲， 盡量避開佢。少見啲啊，定係點樣？ 我自己覺得咧，記住天蠍座係好需要人哋捧起佢、氹佢嘅。 哦， 天秤座係好需要人保護佢，所以其實兩個星座，如果你真係伴侶係咁、你就更加需要呢段時間。系咁赞佢啊，系咁觉得佢啱啊，千祈唔好同佢嘈啊。同埋可能另一样嘢好紧要，我自己觉得特别系天蝎啦，你唔好讲一啲嘢，你明知佢唔中意听嘅，咁、你仲要呢段时间讲，你唔系傻噶。 哦，咁啊 mark 翻低佢嘅，都系两三个礼拜啫，就系啦。 喂，但系咧，我想话头先你讲咗天蝎同天秤，大家要小心啲啦。可唔可以大概都讲下其他嗰啲星座又会遇上会点咧？ 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最受影響，可能巨蟹啊，或者水瓶呢啲情緒化啲嘅，都會容易受影響，因為其實巨蟹座都會好容易就突然之間醒，望一望你，咦，我唔愛你啦，嗰啲即係巨蟹座都會受今次影響。 咁佢會唔會第二日又醒翻？我又好愛你啊！咁樣 巨蟹座好奇怪嘅，當佢決定咗做呢件事，佢就覺得。咦，我都做咗呢個決定啦。 嗯， 咁天蠍嘅，頭先你講天蠍都係咁喎。 唔係，因為咧巨蟹咧，其實佢 overall 如果佢會有呢個諗法，一定係佢覺得佢同你冇家嘅感覺，或者嗰樣嘢唔夠完整先會咁嘅。 嗯， 咁但係天蠍座就唔係嘅，佢真係因為可能你講咗一句説話，譬如可能你同佢講話。 我唔想，我觉得你做呢个决定好错，或者我觉得你好绝啊，份人，即系你讲一啲嘢系真系笃中佢要害，佢就冇办法噶啦。同埋天蝎座其实需要浪漫噶嘛，你真系唔好同佢讲啊，你终于明白原来你唔可以成日黐住我，因为我份工好紧要。你真系唔好讲呢啲说话，即系你明知讲呢啲说话系难听噶嘛。但巨蟹座就系、是，譬如你同佢讲，你话我觉得我同你冇未来，咁呢啲都系死啊。点解你唔储钱啊？呢啲都系死，即系佢哋个死位其实有唔同。 咁譬如白羊啊、水瓶啊呢啲咧， 我觉得白羊火象星座，即系头先嘅狮子或者人马或者白羊都系火象星座啦。咁呢三个星座咧，只要你唔好令佢觉得佢被管束就得噶啦。咁白羊要嘅系面子，狮子要嘅都系面子，人马要嘅系自由。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呢三样嘢里面你有尊重到佢啦，狮子座嘅面子咧就系、是、你唔好窒佢或者你唔认同佢啦。但系白羊座咧就系、是、你唔可以唔你唔佢唔可以唔系皇帝啊。咁而人马座就系、是、你唔好管束佢咯。咁所以就算佢哋都会有少许分别，但系你要知道你，因为你同得佢一齐，你一定知佢缺点噶嘛。你呢段时间唔好讲佢缺点啊，大佬。 我哋会特别尊重你啊 ，Ringo 喺嗰段时间， 尤其是呢三个礼拜。我成日都话 Rainbow 最劲嘅， 系啦，最好听嘅 Rainbow 真神咁拜， 多谢。 好似佢喺北韩咁，我有张相喺屋企， 我未死啦。 喂，但系好啦，咁啊，除咗呢几个之外，譬如金牛咧， 金牛你唔好俾佢觉得你唔进步咯，即系你唔好呢段时间特别同佢呻份工啊， 因为好踏实噶嘛，金牛， 你真系要俾实际嘅感觉佢。 系，但系我次次水逆咧，双鱼都好似冇乜事咁样， 冇噶。呢啲時間跟住真係唔關雙魚事。第一， 次次都唔關。 唔係因為咧，今年 開咗， 係今年啫。 係啊， 因為今年水逆咧，對雙點解對雙魚嘅影響比較偏低咧？係因為反而可能水逆會令你搞清楚啲諗法嘅。可能我好想開曲奇店，所以嗰段時間突然之間會有人問你啊，你尋日真係有興趣啊？但你有冇實行都係另一回事。但係可能會有人關心你會唔會做到呢樣嘢啊，或者會有人關心你究竟你會唔會做啊？反而对双鱼嚟讲系件好事咯， 系咁。譬如双子啊、天平啊， 你中意问自己咯噃？ 因为我逐个计啊，我惊乱啊，你知唔知啊？你跳到咁，我即刻帮你计紧啦。 你问我咧，双子咧呢段时间会否会突然之间对自己信心大增嘅？其实，因为佢哋平时系一向否定开自己，但反而今次天蝎就增强咗佢哋嘅自信心。 哦，即系我净系得三个礼拜呢个增强自信嘅能力。 你谂下。三个礼拜做咩啊？自己平时最冇信心做嘅嘢，做晒佢啦。 处女咧，我就觉得呢段时间可能佢会克服咗一啲困难嘅，因为亦都会佢多咗天蝎嗰种狠心，所以可能有啲嘢佢一直都冇处理，终于呢段时间处理咗佢咁样咯。 咁天平白羊嗰啲咧，我仲有冇漏啊？死啦！我都 白羊讲咗啦， 系咁天平嗰啲咧， 天平咧都讲咗啦。天平天蝎去到天平， 系仲有啲咩冇讲？讲晒啦系嘛？ 我印象中就讲晒啦。 好啦，咁啊讲完今次嘅水逆啦，咁我想问啦，除咗今次水逆咧影响情绪之外，头先你讲双子座反而系算系好嘅，因为有自信啦。有冇话有一啲其实都同双子座一样系好事嚟嘅咁咧？反而冇啦，今次 我反而觉得今次其实偏好事嘅机会率低啲啲，因为始终咧佢个横跨性系由天蝎去到天平，即系话佢将心目中大家嗰把尺攞出嚟嘅，即系可能以前你冇咁计较，你呢段时间都会计较咗，所以佢今次系黑暗面啲嘅，所以点解双鱼个那个影响力冇真系比较偏细，或者处理都系少少嘅，就系因为咧，其实你哋本身平时都已经喺把尺里面啦，所以呢段时间反而会为你释放咗负负得正，咁就好似释放咗呢把尺出嚟咁样咯。 咁即系话过埋呢三个礼拜之后，成个2020年就唔会再有水逆噶啦。 系啊，大家终于可以平安咁样过晒 四个礼拜，或者六个礼拜，大家跟住又再辛苦啦，咁啊， 又新年啦。 好啦，咁啊，今次咧一首歌之后翻嚟咧就会玩一个心理测验，咁今次会讲嘅系。 当然啦，水逆有水逆特别嘅心理测验，就系究竟今次嘅水逆对你有啲咩影响呢？Thank you. 笨拙，累了我帮你按摩。接单生火面，每个周末看太阳日出日落。 Oh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girl， 甜的小药一口服，无法控制的冲动。Baby baby baby baby boy， 风暴暴别戳破，我的秘密中不同。 期待回家，期待放空，也期待放假，期待海边晚上一起看电影配爆米花。嗯，先不管人生，那些不好笑的节目不要在我上，那些老掉牙的梗真的超级尬。God damn, God damn， 我是地球高老轩，呜，跳的是十五，在客厅跳个舞，累了就睡觉，起床抱抱。 时间翻到嚟啦，咁咧大家可以上翻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就可以见到今日嘅心理测验有四只牌。今日要讲嘅就系最后一次嘅水逆到底有咩影响？我立过下啲牌咧，好似好恐怖下。 佢系比较邪恶啲嘅，我觉得。但系咧，嗰四只牌都系一啲女神咁嘅形象啦。咁我唔知佢即系有少少似咧，即系美少女战士里面有啲 啱嘅， 真系噶。 因为呢副牌嘅原著咧系日本人嚟嘅。咁佢其实咧系想用海底之城去创造，譬如可能你都会见到一啲日本嘅，特别中意 鲤鱼锦鲤啊， 八爪鱼啊咁样嘅。呢副牌点解我会特登今日拣咧？因为我哋讲水逆嘛，咁啊拣翻啲水象嘅设计， 其实都好靓嘅。虽然佢系有少少暗黑系。 佢個美人魚嗰個，頭先都覺得靚，我爭啲揀咗佢㗎。 咁但係你最尾係揀咗第三隻星星， 係因為我 條魚嚟嘅喎， 鯊魚嚟㗎，鯊魚嚟㗎，佢樣又唔似喎。因為我記得我上個禮拜揀咗太陽咁樣㗎嘛，所以今次就揀星星咯。 我哋其實頭先我另外嗰個都係太陽嚟㗎， 我揀太陽啦。 好啊，咁咧一開始咧就提醒大家啦，記得要諗住今次就係問水逆嘅，咁所以係呢段時間嘅啫。咁咧第一隻A 啦，咁就同我揀嘅朋友，如果都系揀咗 A 咧，就同我一樣。 第一隻牌點嘅樣噶？ 第一隻牌 似水母咁樣嘅，佢連個頭都係 Bob 頭嚟嘅。 係啦，幾靚。段時間咧，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會有啲辛苦嘅，因為好似八爪唔係水母咧，其實係一種點講好啊？你要不停去。搵嘢食啊，不停咁样胀噶嘛，即系你不停咁样喐噶嘛，所以其实咧，你会觉得啊，呢段时间你好多谂法，好多嘢缠住你，好多嘢你要搞清楚，可能有一啲未断嘅关系啦。 一啲可能已经冇联络嘅朋友，但你会成日谂起佢，或者你觉得有啲人你想同佢讲对唔住，或者有啲说话你想同佢讲咧，我会建议呢段时间可以讲咗佢，处理咗呢啲情绪佢，咁样对你嚟讲系有一种解脱嘅感觉。咁但系你都见啦，佢呢度有红色噶嘛，你第一样嘢谂起咩？ 我系咪真系可以讲？佢呢个位置我谂起啲 M， 嗱其实咧 充血。 冇錯， 真係啊嗱，係嘛？ 佢真係意思係特別， 咁咪即係你 M， 你真係要放咗一啲舊血，所以真係要做咯。 好啦，咁啊 B 咧， 嗱 B 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對魚嚟嘅，咁佢係 the world 啦，世界牌，咁就代表啊，其實呢段時間咧，反而對你嚟講，你可以睇清楚你嘅世界，譬如你有啲計劃嘅，可能想 plan 埋去到出年噶啦，其實今而家呢段時間好適合去做呢啲計劃，去下定呢個決心做咗呢件事佢咯。咁跟住就到 the star 啦，咁 the star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頭先講過啦，其實佢 即係我喎、這個， 係啊， 本身個藍圖係鯊魚嚟嘅，所以佢同埋有好多海星，所以佢係代表啊，你會呢段時間得到好多人嘅支持， 哦，即係好嘢嚟嘅， 係啊，要相信自己，要相信自己其實可以戰勝咯， 係，哇幾好喎、啊，即係頭先又話咧，如果水逆嘅時候我有好多自信啦，自信滿滿的，而家話俾我聽好多人撐我， 係啊，不過呢啲人。唔一定有用，哦、即系可能撑系朋友 撑，即系废嘅， 唔一定，真系心灵上嘅支持都好重要噶嘛。 啊、我决定摊喺度做节目啦。 好，第四只啦，有个太阳嘅， 系啦，其实呢一只咧系。佢意思系代表你可以冲上云霄，因为其实普通鱼咧系唔可以咁样飞上嚟，系三文鱼可以，即系你系可以咁样弹上去个水面上边，咁、就代表呢段时间其实你真系应该要为自己弹出嚟俾大家见到， 系、 可能呢段时间真 fans 都会快咗嘅，即系可能真大家支持你嘅能力啊，或者去譬如有啲嘢你一直都想做，其实冇乜人支持嘅、你而家再讲出嚟，可能就会多咗人支持你啦，多咗人认同你啦，咁所以其实头先 C 同 D 都好靓、但系佢哋个分别喺边呢？C 可能系心灵上嘅支持，但系呢只系因为你亦。你啲真係你自己努力 係 想去彈上去，所以個生命力你要係需要多啲嘅、 所以揀呢隻牌呢就積極啲啦呢排。 冇錯， 好啦，咁四隻牌都解晒啦。咁呢有一個人呢亦都想希望呢塔羅 Rainbow 呢幫佢解答下佢嘅，有一個聽眾呀係咪 係呀，我哋收到聽眾嘅 message 啦，咁佢叫阿玲呀，咁佢呢就有個問題就問 Rainbow 嘅，佢話做開散工喎，喺茶記嗰度呢就做六個鐘嘅，不過呢因為疫情嘅關係就影響到工時啦，佢就話咧，差唔多兩個月咧就放咗冇薪假啦。咁佢想睇下咧，其實老闆會唔會乘機就唔請佢咧、即係放下假，跟住就不如炒咗佢啦，換人啦，換個平啲嘅咁樣。咁其實阿玲都擔心佢份工嘅，可唔可以等阿 Rainbow 幫佢即係抽隻牌 check 下咧？ 好，咁首先第一隻抽到係金幣三啦，跟住抽到金幣四同埋聖杯三嘅。你問我咧，暫時其實老實之後都會揾你嘅，不過的確可能冇之前咁多鐘先。但你話啊，到最後會唔會都加翻咧？有呢個機會嘅、因為始終咧到最後佢需要人手咧，佢都會諗起你係因為可能你個價錢其實都唔係最貴嘅，最緊要唔好坐地起價啦，同埋佢叫你你就即刻翻啦，最緊要係。醒目准时快脆。咁但係呢你抽到金币四呢呢份工都唔係咩长久之计嚟㗎啦。的而且可能呢份工呢嚟緊呢三个月係有啲危险嘅。咁我都会建议如果你有机会搵到第二份呢就试下转新环境啦。不过呢因为你最尾抽到圣杯三啊你可能真係想转工嗰个动力唔係好大。你都希望打返原本呢份工嘅。咁所以我自己就觉得由第一隻是第三金幣三啦，最尾是聖杯三啦，其實都是原地踏步得個港字，可能你冇呢個真實嘅動力去改善你嘅生活環境，或者改善份工嘅環境，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呢我再抽一隻，最緊要你而家要做啲咩呢就係、是、仆人保劍啊，咁就即係代表喺呢段時間做個聽話嘅仆人啦，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就係、是。的而且確可能都仲會再放假，咁接受咯，即係冇辦法，因為始終仆人咧就係、是、你冇話事權嘅。 而仆人保劍咧就係、是、主子叫你去做都要做噶啦。咁、所以呢段時間可能冇咁多你嘅選擇可以做咯。 係、咁相信咧好多嘅聽眾而家聽緊嘅咧，我諗大家咧都會有個類近咁樣嘅擔心嘅諗法嘅、 啊， 每一個都會噶啦而家。但係大家就正面啲去面對啦， 幫阿玲打下氣啦。 係啦、啊，大家都一齊加油啦。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多謝曬 Rainbow 啦。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啦。 好，拜拜。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吸收失要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博到美句写生伴随，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 而家听紧嘅 DIJ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最后一间唱片铺》。一阵间十二点钟新闻之后就有师兄祠堂喺呢度咧，敏感时刻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听晚再见，十至十二敏感时刻，仲有四日啦，我 突然间冲出嚟啊！拜拜， 拜拜。